句说话形容风骚快活人，你会点讲啊？ 我是拜仁仔， 远众人。 El programa es estupendo。我讲嘅系西班牙话。 我是瑞瑞，风骚开朗人，好好听啊！我讲嘅系客家话。 我是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你讲乜嘢啊？ 我讲嘅系反话。 我是梁继昌，风骚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嘅梗系真话啦。 梁继昌、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无啦啦放假，大家笑哈哈，翻嚟啦！我是小张张。 八号风球过后，小强好似冇咁漏爆， 我唔觉。 小睿睿今日好靓仔啊，乜鬼？哇，衬晒噶。 好，到我啦。 小羊羊今日有把磁性嘅声音，听住风骚真系人都冧。 好听啊，你把声。 不如以后都系咁啦，系啊 ，keep 住系咁啦。 系啊， 到我啦。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六七，点都唔数八，因为我唔想有暴风球。 哎呀，系啊， 暴风球我就翻唔到嚟咯。 系啊，真系可惜啊！ 我想讲啊，一朝早翻嚟又见到马老师喺 lobby 啊， 点啊， 好型咁样着到西装，同啲同学仔喺度 briefing 啊， 系啊， 好劲啊， 系啊，做咗领队啊，今日 你好啦。 唔系星期一啦，因为琴日咧放咗假，放呢个风假，10:17啊，29度气温，相对湿度89%，强烈季候风上路喺呢个香港电台第一台，提提你。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to me. 风咧天气都不稳定啊！今日多云咧，间中嘅骤雨同埋狂风雷暴。虽然系一个普通嘅星期二，但系咧对于 DSE 学生们咧，听日就有一个不普通的星期三啦。咁所以我哋今日树窿咧都系专登为大家开放嘅。 冇错，咁啊而家就强烈嘅你似季候风吹得格外好， 好听 啊！系啊，现在嘅强烈季候风信号系现正悬挂，好好听啊！ 好啊， 好听啊！ 系啊，真啊，好嘢！ 啊！呢个风季嘅日子点过咧？琴日大家吓、 我冇偷懒啊！我十点钟一路对住个麦讲嘢噶，讲到一点钟啦， 系咩？ 系啊， 可唔可以听翻啊？点样重温啊？先生， 冇得重温俾你听。 我都话你要转过个医生噶啦。 咪直情唔使再 唔 好再睇啊！直情唔好睇啦，嘥时间啦，系唔好睇。 你自己自言自语啊？喺屋企啊？ 坐喺个马塔度，坐喺 个 马塔度。 但系即系冇问题啊，自言自语 冇问题。 我播错口水歌啊！哎呀，激死我！ 错歌系 咪？唔系，系播错啊，冇所谓啊，冇所谓。 死我！ 到你啊！诶，我好开心，因为其实琴日多咗你嘅假期啦，咁跟住我就喺屋企啊，冇嘢做，因为我住喺嗰个地方。我咧風大雨大，咁、你唯有就真係喺屋企啦。咁我就因為唔知點解你突然之間多咗一日嘅話咧，我就不如抄翻下以前啲嘢嚟睇下。 哇！呢啲季節， 冇錯， 雨濕濕。 竟然俾我抄到有幾本名著咯，係啊，咁我就開始睇，我發覺都係睇唔落去嘅，就係、是、我揾咗三本書，一本嘅就係《紅樓夢》，另外嘅就係張愛玲小説集，同埋另外就係西西。 睇張愛玲啦， 係啊， 張愛玲好睇。 我知道到最後尾嘅時候，我開頭我就諗住不如睇本難啲嘅先啦，咁啊先睇咗呢個《紅樓夢》啦。石頭嘅已經頂唔住，跟住我就擺翻低。好，咁啊， 係咪紅色嗰啲夾盒裝？ 係啊，金口嗰啲啊， 我知啊，以前 好細粒。係 啊，以前。个书柜必须要有《红楼梦》啊，《西游记》啊， 《三国演义》系我都有， 冇 错，我就系想咁样睇《西游记》啊，《西游记》影唔得啦，跟住我摆低，咁跟住我另外就话好睇张爱玲张，哇啲字好细， 但系张爱玲真系好睇， 我知道好睇，系啊，咁我琴日睇嘅就系佢小说集，佢又有好多其他嗰啲即系唔同嘅一啲佢自己嘅短篇小说，佢辑埋一本嘅，我真系估唔到，原来我以前买嗰啲咁嘅书诶，系啊，摆咗喺度，咁跟住到最后尾嘅时候，西西容易入啊，好多，因为佢就系嗰啲散文，冇错。总之佢就话，都系拣咗细细，咁就系佢辑录咗佢一啲以前喺报纸嗰度写嘅专栏，好短好短嘅一篇，先至犀利，先至见功力。因为你每一篇嘅话字唔多，但系佢里面每一篇嘅话，你都有发觉有好多好多嘅一啲嘢喺里面度，即系你知道佢就系博学多才咯，咁样咯。所以我就全日就喺度睇书， 唔怪得你咁个样嘅， 好有书卷味， 好有味啊！你咁 样， 好 清 啊， 系啊， 清 啊， 个样清晒。 但系咧，而家咧，你觉唔觉得 平时好熟噶？ 我唔知大家咧，即系睇书嘅日子或者时间少咗好多，因为手机好似占据咗好多时间。 我唔会。 你上一次打一本书系几时啊？ 我寻日咯， 睇咩啊？ 你又睇书啊？ 寻日系睇嗰个医生嗰本不在场证据。 啊，哇！ 系啊，好睇啊，三本嘅， 好睇， 系啊，好睇。嗰个因为佢系啲短故事嚟嘅，咁揭下好。 不在场证据咪应该系法医咯？ 唔係，佢其實唔係法醫嚟嘅，佢係一個心理學家嚟，好好睇， 係講啲罪案嗰啲 嚇，係講罪案嗰啲，係罪案， 非常好。 我琴日咧就瞓醒覺咧，睇個 message 唔係已經。 唔係八點幾啊嘛， 朝頭早 睇個 message 上咩翻啊嘛，咁唔使喎，但係都起咗身啦。咁我起身咧就睇呢個串流平台，就煲咗兩套劇，煲兩套戲。咁之後咧，做完睇完戏 就开始发烧啦， 唔系都想去出去 休息下，都唔帮阿妈做家务，都冇帮佢 继续瞓觉， 唔使噶。之后咧，我就出街咧去咗个gym 度喐下。咁其实我讲下先，我上个礼拜开始咧，个喉咙咧都有啲病病地啊，又流下鼻水咁样啦。咁但系冇严重，系啦。之后去做完 gym 之后咧。慢慢嚟， 就嚟啦，就嚟啦。 慢慢唔知咪吹住個冷氣做啦，我著啲短衫短褲，即係覺得依個人好似輕輕地咯開始。咁之後就唔得啦，要翻屋企，即刻翻屋企。 呢啲舊時叫打敗仗。 係啊，喂，我懷疑其實佢係因為 太忙 啊，唔係啊，係佢吹冷氣吹親㗎。係 啊， 唔係因為嗰啲空氣唔流通 係 啊。 咁之後就一路瞓，由晏晝一點鐘瞓到六點，咁之後六點鐘咧起身食少少嘢，又瞓到九點，咁之後夜晚再食多個晚餐，又繼續瞓咯。 琴日全日就喺度瞓觉， 休息，好好啊！ 即系都系冇帮阿妈做家务，冇洗碗，冇 重 点 系，重点系 就咁样啦。 佢照顾自己已经算系咁啦， 系 啦， 系 咯，冇麻烦到伯母啦。 如果我即系发烧啊，我妈仲惨过做家务啊， 系 要照顾 你 啊，老师，所以今日我就话有把好磁性嘅声音。 O K 啊，冇问题啊， 系啊，最紧要快啲好翻。 咁 Michael 做啲咩咧？ 肯定系做运动啦。系咪 咩运动啊？嘘嘘声噶， 我点知嚟嘅？ 嗱，其实咧喺呢一个前晚咧，大家你会唔会喺度估算紧？即系琴日要唔要翻嚟嘅？你 唔 会？你唔会估？ 我有估嘅，我以为系凌晨一定会落翻个八号波嘅， 冇可能，因为佢系凌晨先上八号波啊嘛。 佢十二点至凌晨两 点。系啦系啦，咁你点会咁快落啫？好啦，咁你上咗波之后咧，我估听朝即系琴日咧，讲琴日咧系应该十。点到会落啦？啊，点知佢琴日咧，我五点几起身一睇咧，哦，到正咁，于是咪继续瞓觉咯。系啊，不过有少少可惜嘅，因为我哋每一日嘅节目都咁精彩啊嘛，咁所以琴日咧就冇得做啊，咁唔紧要，咁啊今日留翻下个礼拜。 系咯， 废话。 唔系，点解你唔好似我咁样自己录啲音咧？虽然我播错歌，所以就唔方便俾大家 share。我真系， 下次我想听。你 老师真 系 好严重啊！ 因为咁，你而家再重复琴日，重播一次，重播一次。 你讲一次。 你琴日喺马塔讲咗咩？ 我咪就系话，如果你录低咗咪好咯。 而家 就咁样播嘅话，我哋就得啦。 而家时间倒流，去到琴日早上十点，大家请听马小强。 我琴日咧都有咧就翻嗰啲 time period 咧报新闻。 你有冇做网上情啊？琴日 有冇做寻找怪奇故事？ 冇啊， 超短片。 琴日礼拜一， 系咪礼拜一啊？ 你冇怀疑佢唔记得啊？佢呢啲有实记得噶。 嗱，今日一样有一个特别嘅提示啊！今日我哋嘅故事系来自上个礼拜，呢个故事叫做《情人》。 你讲紧边段人噶？ 系下集。 头先咧就预告紧啊，喺一阵间咧喺呢个边缘人间，上个礼拜播上集，咁今个礼拜就 冇错， 帮埋睇下集。 冇错， 好彩音乐总监帮我手。 放心啦，我唔会令到你嗰个剧会 密切留意吓， 系非常之，就每一个细节我都希望能够做得好啲嘅。 冇错， 所以头先我就用咗半个钟头嘅时间帮你揾咗几首歌， 系 就系咁啦。希望你俾心机， 好，大家心机吓。好啦， 靠你啊，杨洋， 我都要做地产仔嘛。我记得噶， 地产职员， 地产职员。 好，放金砖啊，好非常好非常好。好啦，十点半啊，先睇新闻报告，翻嚟继续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消委会测试市面30款包装叶菜样本，超过85%的钠含量偏高，若果经常进食，可能增加患上高血压和其他疾病的风险。经测试的样本涉及泡菜、德国酸菜、青瓜、榨菜、萝卜和橄榄菜，有26款属于高钠食品，最高钠含量的一款是橄榄菜样本。如果长期过量摄取，除了可能导致血压上升，增加患上心血管疾病和肾病风险，亦都会增加患癌风险。另外有2款属于高糖，4款属于高脂，消委会提醒消费者保持均衡饮食，不应该以叶菜代替新鲜蔬菜。测试又发现，绝大部分样本检出轻质异物，包括昆虫、粉螨、毛发、金属和塑胶碎片等。消委会敦促厂商要严格把关，全面加强食品安全和卫生。有关资料已经交给食物安全中心跟进。台风泰利移入广西，并且逐渐减弱。天文台在早上8:40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处理高级科学主任郭孟谦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天文台日前和飞行服务队合作，以定翼机在泰利的风眼上空放置下头式探风仪，有助天文台获取重要数据，了解泰利的风力结构和移动路径。另外一个低压区目前集结在菲律宾以东附近，数据预计会进入南海北部，发展成为热带气旋，并且移近珠江口一带。郭孟谦话：那个低压区目前有一半机会令到本港下星期中期需要发出8号台风信号，预料到时本港天气不稳定。但是他强调，不同的电脑计算模式仍然有一定分歧，天文台会密切监测那个低压区的发展。海关今年一至六月在香港国际机场一共侦破604宗毒品案件，检获大约2.3吨怀疑毒品，估计市值大约9亿7千万。检获的主要毒品包括大麻类，大约有572公斤，氯胺酮大约有504公斤。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访华的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会谈。王毅以老朋友称呼克里，说一个健康、稳定和可持续的中美关系是必要。克里表示，总统拜登重视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系，非常致力于稳定美中关系，并且致力于共同努力为世界带来重大改变。美方希望气候问题成为两国合作解决分歧的新开始。克里是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财长耶伦之后，近期访华的第三位美国高层官员。他昨日和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会晤大约4小时。 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风势逐渐减弱，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骤雨，接近周末天色稍为好转。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067点，跌346点，总成交金额382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91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58点，跌5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41.2，跌11.4；盈富基金19.56，跌3.4；阿里巴巴90.45，跌2.5；恒生中国企业66.26，跌1.34；美团129.1，跌3.4；比亚迪股份263.4，升8毫；建设银行4.32，跌7仙；友邦保险79.8，跌7毫；京东集团145.1，跌5.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8，日元138.66，瑞士法郎0.86，加元1.32，人民币7.172，英镑对美元1.309，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82，新西兰元对美元0.633。日经平均指数报32,418点，升26点。港金报18,23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7.04美元，卖出1,95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嘅快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啊。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咁将军澳道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兴田村有交通意外，而家车龙排到去康华苑，就是将军澳道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兴田村啦。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康华苑。较早前西区海底隧道港岛出口去上环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快线嘅坏车就拖走咗，咁而家西隧九龙入口咧只系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啊。重复多次啦，就系、是、西隧港岛出口去上环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嘅坏车就拖走咗，咁而家咧只系影响到西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山道对出。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一段慢车，龙尾就在风力楼。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天光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提一提你啦，红磡海底隧道会在今个月的23号清晨5点起实施二通行，到时可以直接驶过收费广场，透过二通行缴交隧道费，无需停车或者是排队给钱。红隧一带会由23号凌晨的1点开始分阶段实施临时的交通安排，由凌晨的4点到5点，红隧来回方向的管道和支路都会暂时封闭，期间有9条的通宵巴士路线和1条的通宵专线小巴路线都会改行东隧或者是西隧的，驾驶人士尽快开立这个二通行的户口。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观塘道骏业里方向旺角。好了， 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国剧八三零，风吹半夏。 我将你讲嘅前两条写落去先，第三条你几时谂到嘅，几时补上去？只要打埋指模，法律上系生效嘅。 你使唔使再考虑下？你会唔会太冲动啊？ 我相信你唔会害我。 唉，你真系犀利。 国剧八三零，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假。要核实对方的身份，咪被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想下先，过数次想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二热线。 香港有冇动物园？ 有，风骚动物园啊嘛，有好多动物噶，例如 咩？我系小羊羊 Brian， 盯住我把声，即系人都晕啊！ 走啦，我系骏马强，高大威猛靓仔噶。 喂，你系龟啊？ 吓、啊，龟点叫噶？ 犯龟啦！我系猫 B 一，最犀利就系我把嘴。 我系马骝张，唔单止中意食蕉蕉，而且中意蕉蕉同大家做风骚快活人添，嚟啊！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呀！ 嗱，世界上冇样嘢咧系绝对啱，系绝对错嘅。尤其是做广告，有啲广告咧会令你好记得，但系到底中唔中意咧，咁就一回事啦。咁、美国咧最近咧有一个 KOL 啊，嗱呢个系一个男性嚟嘅，而且一个好男性嘅男性，即系个样子，因为佢满面都系胡须啊，即系啲外国嗰啲肥肥胖胖嘅一个圆面嘅叔叔啦咁样。咁最近咧佢接咗个广告，但系咧就呢个广告出咗之后咧，就好多人咧个反应就好大啦。到底系咩广告咧？就是、一个好出名嘅化妆品公司，佢咧呢个男性咧就胡须佬嚟嘅，咁啊面上涂满七彩嘅化妆啦，嘟你个嘴啦，画埋个口唇啦，咁样咁啊，再喺嗰个手上面搽一啲嗰啲叫做美甲油咁样，即系好睇佢手指咧就全部油到好靓咁样吓，咁啊大家觉得啊呢一样嘢其实都有种几新啊几创意啊，因为你谂住化妆品就系揾一个靓女啦咁样啦， 正路 咯，系啦，咁但系佢出咗呢个广告之后，咁大家就好多人嘅反应就哇！啊，心嗱，佢化化得好靓嘅，但系佢系一个胡须嘅汉子，咁啲人就话好呕心啊，令观众不安啊，咁样样。我想问你嗱，而家你睇住张相啦，咁佢手指甲就搽到好靓啦，咁啊块面又红卜卜啦，又画晒嘟你嘅嘴咁样，会唔会令到你觉得有少少好唔中意咧，或者好？ 我又觉得 OK 嘅，咁因为可能我都系即系做幕前，咁我哋男仔都要化妆啦，不过佢又真系化得 女装，其实基本上化女装 系啦。咁但我又觉得从翻一个广告嘅角度出发，我卖得个广告，其实系想做啲乜？即系我都系想吸引大家嘅注意啫嘛， 或者令到大家买嘢咯。 系啦，咁佢又即系做到呢一个效果嘅，我觉得系咁、 所以你觉得可以啊？ 我觉得哦，咁系咪大家攞出嚟讨论下？喂，你有冇睇我广告啊？哇，嗰个 讨论就一定会 嗰个中年大叔啊，化女仔装啊，究竟系靓定系唔靓？都会讨论嘅，咁大家都会认识咗个品牌咯。咁我觉得佢达到咗呢个广告嘅效果嘅。 呢部分我同意嘅，但如果你话即系令到人哋哗众取宠啊，呢一个就系佢个广告需要达成嘅嗰个效果咯。但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佢能唔能够令到我作为一个女性嘅观众会去买佢嘅 product 嘅话咧，就当别论啦。有时我会觉得咁样嘅，如果我睇一个靓女佢去卖一支唇膏嘅广告咁先算啦，我会因为嗰个女仔，因为点解咧，我可以投射。我查咗呢支唇膏呢一個顏色之後嘅咧，我就係佢啦。呢一個係好直接嘅一啲 啲嘢嚟噶嘛，係你嘅心態嚟噶嘛。但係若果佢用咗呢一個嘅胡鬚哥哥佢呢一個嘅方法咧，對於我嘅女性嘅消費者嚟講嘅話，就未必有呢一個咁樣嘅效果。但係你話哦，我會去談論究竟佢係邊一個化妝品公司嘅話，會。但係佢會唔會令到我會買佢啲 product 嘅話咧，就暫時唔會咯。嚇，呢個係我嘅分析。 同意㗎，同意㗎。馬老師點睇啊？嗱，呢個咧美國一個 KOL， 咁咧就化妝品公司揾佢賣廣告，咁好多人咧就 hurt 啦嚇，甚至有啲人 我都會 hurt， 甚至有啲人咧就好嬲咁話，我又唔會再買呢個品牌。 我又唔會， 又唔會。但係我覺得唔係冇預期效果咯，因為其實好簡單，化妝品你咩目的啊？靚啊嘛。 嗯。 靓系用嚟做咩啊？吸引呢啲后生仔啊嘛，吸引啲我哋呢啲咸湿仔啊，马男佬啊嘛，系真系啊！你靓啊嘛，你如果整到咁样样，哇！我一个男士，如果我谂下我女朋友，哇！有质素， 冇用啊，冇啊！ 不过我又未必觉得系咁、啊，尤其是而家你成日讲紧平权啊，成日喺度讲紧呢啲咁样嘅政治正确嘅嘢吓，咁、其实你就 系 话男仔其实都可以化妆啊， 系啊， 有好多韩国嘅女仔个啊，韩国嘅男团，喂佢哋啲化妝仲厚過我哋十倍啦！ 我又咁講喎，話唔定出咗呢張相之後， 男仔 即 係 馬老師，即係嗰啲 都會走過 買呢、這個。買呢個 product， 你咪問佢會唔會啊？佢睇完之後佢會唔會啊？ 唔會啊， 係啊，真 唔會 啊嘛， 真唔會， 有啲人係唔會就唔會噶啦，會佢就會買噶啦，係啊，佢都唔想同你講，所以我又覺得真係冇乜所謂。其實呢一種咁樣嘅手法係咪挖眾取寵咧？ 絕對 係 啊， 你以前你做過噶嘛？ 攞話題吸引眼球， 冇錯冇錯。 我覺得佢後續要再做啲嘢咯，但都比較難。我自己個人意見係啊， 即係有啲產品咧，即係其實真係唔可以咁樣俾一個跨性別，即係另外一種性別去做。 喂，但又唔係你，我喺度諗緊香港有冇啲類似嘅廣告咧？原來我諗翻係有嘅，記唔記得咧？試過早幾年咧。是有个女性的卫生巾、是找一个男艺人去做的、有没有印象啊、那时候但是他不是好像刚才 Michael 大佬的例子那么哗众取宠的、他纯粹真的找一个靓仔的男 artist 去代言这个女性卫生巾、那时候我都觉得咦都挺大胆、 有一点不同那个跳出去他的身份就是好像一个男朋友可能关心你啊你用这只啦、但他现在是变了那个 系啦，雖然有啲都唔同嘅，但系我覺得香港都有類似，都叫做踏出咗一步嘅一個廣告咯。咁嗰時 其實有好多嘢，你第一次嘅話，你梗係會覺得嘅就係話，咁其實會唔會係我哋嘅眼光仲係停留喺嘅就真係故事就係女仔咧，係咪啊？其實呢個係一個問題嚟噶。我真係會覺得到今時今日嘅話，其實就係冇嘢係冇可能噶啦，同埋即係其實我覺得冇乜所謂咯。即係等於嘅就係話最初嘅時候，我講緊好耐好耐之前啦，我喺一個化妝品嘅專櫃，竟然嘅就係有一個男仔去 serve 我。我會覺得好唔舒服， 係、 佢係化妝係啦，其實有好多個品牌都有嘅。第一個嘅就係即係 M 字頭咁講過，佢係第一個全球係第一次用一個就係男仔嚟去作為一個化妝師，而且佢就係喺佢哋嘅一啲即係地方嗰度去賣化妝品嘅。咁、但係其實慢慢嘅話咧，你就會開始接受噶啦。而家我真係覺得其實係幾好噶。曾經有人同我講過，佢就係話：如果你做呢個化妝師，又或者佢就係喺一啲嘅專櫃嗰度賣嘢嘅話。男性是會比女性更好，知唔知點解啊？ 佢嘅角度嘛，可以睇到， 好似你男朋友望你咁啊嘛，靚定唔靚嘛？ 所以如果我係化妝品，我會揾阿小羊羊做代言人， 絕對得啦。 係啊， 但係阿先生幫你搽 mascara。 佢哋嘅意思就係話，其實若果係咧，如果你真係揾一個就係女仔幫你化妝，或者你真係揾一個嘅就係女性去幫你去揀一啲嘢咁先算啦，你好難能夠。令到佢真係 100% 覺得呢一樣嘢真係適合你，因為佢有一啲女性同女性之間嘅妒 忌。哇！ 雖則佢係你嘅 client，、但係呢一樣嘢嘅就係喺你嘅血裏度，喺你嘅血裏面嘅，係啦，咁就好難嘅。但係如果對方係一個男仔嘅話，佢係真係會話俾你聽嘅，就係以一個男性嘅角度，以及嘅就係一個嘅就係你嘅男朋友嘅角度去話俾你聽嘅，就係話咁樣嘅就係為之靚啦。 我真 係 覺得 嘅，有另外一種心理， 同性同同性去睇咧，會有個盲點，即係睇唔到異性。嘅角度嘅一啲東西， 冇錯冇錯，所以就係好得意咯。所以其實你話，如果你而家去到一個咁樣，即係今時今日大家都喺度講緊話，即係平權嘅時候嘅話，我真係覺得其實都冇嘢。 嗱，又要咁諗啦。頭先咧嗰個相裏邊嗰個係一個光頭嘅鬍鬚。 大叔啦咁樣。如果換咗一個小鮮肉咁樣， 靚仔咁其實 又得唔得？可能 有 另外一種感覺，另外一種感覺嚟㗎啦。係啊， 有好多韓國嘅賣化妝品，咪就係揾韓團嚟賣咯。 同埋佢哋啲韓國男仔，你睇下嗰啲劇咧，佢哋化得濃過啲女仔有時。 咪係咯，咪講咗咯。咁所以其實唔係有啲咩嘢咁特別咯。 梗唔奇啦，有幾個牌子揾我，我推咗啫嘛。 係咩啊？ 佢哋嘅損失啦， 佢哋 賣咩啊？衣纸啊， 你讲 化妆品 系咪衣纸啊？ 咩话？发财品？ 化妆品？ 哦， 咩化妆同啲咩人化噶？系咪瞓喺度唔喐嗰啲？ You I see forever hold so clearly I might have been in love before But I never felt this strong Our dreams are young and we both know They'll take us where we want to go Hold me now, touch me now Our love will lead a way for us Like the guiding star I'll be there for you if you should need me You don't have to change a thing I love you just the way you are So come with me and share the view I'll help you see forever too Hold me now, touch me now. I don't want to live without you.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You wanna know my love, how much I love you. One thing you can be sure of, I'll never ask for more than your love.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You wanna know my 网上情，富养自己。每个人终其一生都走在修行的路上，短短的几十年光阴，富养自己就是最好的修行。富养不是说生活得好有钱的富养，富养包括以下所讲的。第一，读书就是富养自己的灵魂。人的本质本难改变，但是读书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气质。浸淫在这个书香的人谈吐优雅，面上生出灵气正气。读书就好像一次旅行，在作者笔下窥探世间的百态，人情的冷暖。书籍可以陪伴每一个人度过生命中的高峰和低谷。 第二，运动就是富养自己的身体。喜欢运动的人身体都不会差得去哪，或者不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不过如果你日复一日的坚持，收获就会与众不同。冰心小时候体弱多病，格外重视健康，平日他会喜欢散步登山，到晚年仍然进行适合自己身体状况的锻炼，所以他85岁高龄的时候仲有力量去撰写长篇的回忆录。人生一世，身体的健康永远排在第一位。旅行富养一个人的阅历，人因为有梦，所以勇敢出发，选择出发。人生就好像一场的旅行，行过的路成为背后的风景。旅行可以让我们走出眼前的琐碎，抵达远方，找到人生的真谛。每一次出发都有丰富生命的阅历。最后就是独处，一个人富养境界。年轻的时候喜欢埋堆，以为认识人越多，成功的机会就越大。随着年岁增长，才明白独处这种境界是最美，沉默是金。法国作家马德他说，人的灵魂只有在独处的时候才可以洞见自身的明澈，才可以承享到生命的蓬勃。每个人终其一生，其实都是找真正的自己。独处的时候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将所有烦恼挡在门外。独处是一个人的清欢，那些忙里偷闲的时光看似平淡，其实非常充实。 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几许有共享荣华，前半水滴不分差，无知井里蛙，徒望添声价，空得意目光如麻，谁料金屋变败瓦，命里有故事，终须有，命里无事，莫强求。雷声风雨打，何用多惊怕？心公正，白璧无瑕，行善积德最乐也。无用多牵挂，君可见漫天落霞，名利世间似雾化，君可见漫天落霞，名利世间似雾化。 一支笔可以做啲乜嘢？ 音乐家可以写出好听嘅旋律， 作家可以写出好睇嘅故事。 对于画家嚟讲，画笔就系佢哋记录美好嘅工具，开启人生无限可能嘅锁匙。大家好，我系黄子瑜，我会邀请四位优秀嘅香港画家，一连八集分享佢哋嘅美画人生。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30， 文教组全新节目 《美画人生》，让色彩燃亮人生。 放心啲啲 DSE。 我是風騷快活人的鋭鋭李麗鋭啊。其實呢，每一個人放鬆的方法都不同的，可以是唱下歌，又可以吃下嘢，又可以做下運動。其實呢，方法都是第一個，就是做一些自己喜歡的事啦。祝福大家都考到好的成績啊。 香港電台第二台，陪著放鬆 DSE。 陪着放松 DSE 啊，所以一阵间咧，树窿树窿咧，我哋咧 Dr. Matthew 都同大家咧吓放松放松呀，等心情咧可以回复，准备迎接听日嘅放榜。 冇错啦，我哋会有放榜前嘅准备啦，或者放榜后嘅准备啦，同埋我哋系点准备啦，你又点准备啦，佢又点准备啦， 好忐忑 嘅，大家都唔知准备啦， 准备准备， 冇错冇错吓，无论考得点样好啊，或者冇咁好啊，或者冇咁满足咧，唔紧要嘅，我哋今日咧将攞出嚟倾下吓。好，今日多云啦，间中有阵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嘅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噶，咁啊希望咧呢个风势咧快啲离开啦。琴晚唔知你哋有冇个感觉，我觉得个风都仲未走咁 啊。哇，嘭嘭声， 仲系嘭嘭声。我琴晚一路瞓咧，嗰道门咧喺度拱拱拱拱拱拱拱咁样。 你惊唔惊啊？ 我梗系唔惊啊。 哇， 半夜敲门也不惊，就系咁啦。你惊唔惊啊？咁 我惊啊。 你惊咩啊？ 惊季候风。 你知季候风。吹得格外好， 好啦，听新闻报告。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我觉得人的思想是可以控制到情绪，所以我每日都向好那边想，个思想调教去好的角度那里，当然是可以活得轻轻松松，做个快活人啦。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曾经有人讲过，如果你唔开心，只需要森林嗰度揾一棵树，将你嘅心事同个树窿讲，佢就会帮你守住呢一个秘密。今日我嚟到呢一度，好想同个树窿讲。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早晨 ，Doctor Matthew， 欢迎你。 早晨啊，各位。 早晨，欢迎。 早晨啊， 今日咧就系放榜篇吓，咁啊放榜前咧 ，DSE 学生们咧心里边有好多嘢谂啦，又唔知应该做啲乜嘢去排解今日啦，咁所以今日特别为佢哋而设嘅。 嗯。 啊 ，Doctor Matthew， 其实通常咧，我哋个个都经历过啦，即系喺个放榜啊、考试派卷前啊等等啦，个心情真系好忐忑噶。 系啊，先喺学校出嚟嘅时候都见到吓，哇！听日先放榜，已经感受到个氛围咧，大家都好紧张啊，好严重。咁我想问大家啦，你那些年咧放榜，无论咩阶段嘅放榜咧，前一日你哋嘅心情系点？你做紧啲咩嘢？ 瞓觉， 瞓觉。 喂，其实呢个 OK 噶，瞓觉好嘅，瞓觉咪唔使谂嘢咯，系真系噶。 知道自己考得唔好噶啦，仲谂嚟做乜嘢？嗱，你瞓醒觉就冇事噶啦。 你要瞓得着咯，最惊你瞓又瞓唔着咯。 我上次讲过啦。 咁你睇下粒糖先啊嘛， 你小强 又未吞， 因为咧食紧药啊，我上个星期 系嘛， 医咩医咩啊， 利底利面都叫 咩，夹住 冇错，哎呀，上次讲过咧就当年咧放榜咧真系好惊 好惊噶， 第一次同个朋友仔一齐去饮咖啡。倾偈，然后结果嗰晚全晚眼光光， 仲衰， 系啊， 但冇办法噶， 冇办法， 你瞓唔到就系瞓唔到， 系啊， 系，我都讲过， 因为个 point 就系话想感受咖啡嗰种苦， 我就喺屋企咧，即系突然间想向住一幅圣像咧，即系妈咪挂喺房嘅，即系祈祷咯。阿小云仲笑我临急抱佛脚， 两最尾嗰两个字我冇讲啊， 系啊，临急抱啫，呢个临急抱。我哋想问阿 Brian 咧，咁你啊？ 我就真系冇乜特别准备，因为我自己觉得我系尽咗力去考呢个试嘅，真系考出嚟系好又好，即系失手又好，我都。咁無悔咯，我自己盡力做咯。咁當然考出嚟，我都滿意嘅。 但我覺得好好喎，因為其實大家嘅分享之後，你又發覺嘅就係每一個人佢喺放榜之前嘅準備，或者係點樣去度過呢啲好難熬嘅日子嘅話咧，都有自己嘅方式。但到最後尾嘅時候都會過㗎。係 啊， 係咪啊？個個都會過， 一樣會有精彩嘅人生。不過我諗除咗咧個心態點樣去適應啦，或者接受啦、排解之外咧，有啲嘢或者我哋今日都係討論下，有啲咩可以做嘅。 嘅咧？吓、啊，有啲咩去做，令到未来嘅日子或者未来嘅选择可以有更加好嘅发展咧？咁、 今日先咧，我哋先讲咗。 等阵，我想即系都听阿 Matthew， 多得 Matthew 当年放榜前， 你自己点？ 咁啊，你唔好学我啦，放榜前嚟打卫生麻雀。 做得好， 犀利 喎！你啊，你同朋友 一齊，你係咪因為好有把握啊？ 唔係好有把握，而係難度啫。嗰陣時咧，人生最長嘅暑假，大學都冇咁長啦。就係、是、你考完公開試之後，等放榜到開學嘅時候，係最長嘅暑假。我仲記得日日都打，一個禮拜七日打足四五日，仲要打通宵麻雀。我記得有個同學，有個同學話。捱通宵好辛苦啊！发誓我第日唔会再打通宵麻雀噶啦。点知第 一 瞓完觉之后起身，即刻又再扭打通宵麻雀。 几好咧，系啊，几好咧， 睇得好开， 咪咯。 但你系因为都有信心嘅，系咪？即系你定系你完全唔谂佢啊？ 慎咯，其实最主要就系大家都会担心嘅。不过打麻雀之后咧，又大家慎下咧，就诶吹完水之后咧，发觉、 啊、 真系舒服咗。 即系有几个朋友仔一齐慎下， 慎下咁啊，大家开下、开下玩笑啊，想将自己冇将成日睇到啲成绩度，而大家一份友谊都系好嘅。 嗯， 即系卫生麻雀唔系钱，而系一份关系啦，互相支持咧。 嗯，好啦，咁你有啲乜嘢嘅说话或者可以寄语嘅就系、是、今日已经系准备紧，就系听日要攞佢哋嘅 DSE 成绩嘅所有同学仔。 咁就好似打麻雀嘅精神。无论排好排差，都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最紧要开心， 千祈唔好拱冧副牌啊！ 唔紧要啊，输咪输咗，拱冧咗再嚟个。科波好似第一次打麻雀，积极面对。 真系鼓励唔到，呢个比喻真系好舒服啊！ 嗱，我觉得好似系多多 Matthew 咁，就可以约几个朋友仔，做啲咩就自己选择啦。 冇错， 咁啊，但系倾下偈，呻下， 呻下啦，互相支持啦， 就唔好成日不停咁谂住谂住，仲衰可，就好似马小强越谂就越瞓唔到啊，越紧张 啊。有时我谂下小强，我哋越谂越瞓唔到，我都会。 你谂佢个样好难瞓到嘅， 咁啊咁俊俏，我成日都做唔到呢个 咪就 系 咯，就算瞓着咗，我都反恶梦又何必咧？系即系其实如果系嘅话，你会觉得就系最好咧，真系好紧张嘅，咁就叫几个朋友仔总之嘅就系做一啲嘢去令到自己唔好再谂嗰件事， 系啦， 会唔会系啊？ 互相支持啦，大家信下啦。另一方面咧就系都要做啲准备功夫嘅，一阵间就可以倾下就系、是。整容前同整容后嘅分别，放榜前同放榜后嘅分别，其实有分别嘅。你留意一下就系放榜前你嘅情绪同放榜后嘅情绪咧，又真系大有分别嘅。 嗯，因为放榜后知道成绩啦嘛。 系啊，咁放榜前你唔知嘅心情咩，就系焦虑咯、担心咯。咁但系放榜后咧就系一系就好开心啦，好兴奋啦。 有 一个情况就系好伤心啊，好失望啦。 不过你 又 多多 Matthew， 你又讲得啱。我记得嗰阵时咧，我虽然我对自己好冇信心啦，考完之后咧系嘅，即系攞咗成绩之后咧系嘅，有啲。我知道衰紧嗰啲真系衰啦，但系有啲我冇遇咁好嗰啲又 OK， 即系又即系冇比我想象中好咁。咁、我谂系咯，即系放榜后嘅心情又唔同咗。 系啊，所以依家我探到嘅咧就系放榜前有啲咩可以做嘅，放榜后有啲咩可以做嘅。 嗯，咁如果我哋可以讲下嘅就系放榜前嘅话，我哋可以有啲咩做？ 有咩可以做咧？ 好啊，咁平时你有啲咩做咗咧？你自己心情系轻松嘅。譬如今日倒数啦，可能都唔够廿四小时咧，就啲同学仔放榜咯。你今日有余下嘅时间，你做啲咩自己会欢喜嘅？譬如有啲人做运动啦，有啲人唱下歌啦，约朋友见下面啦，仲有啲咩你哋可以放松心情嘅，都可以去做嘅。第二样嘢咧就系攞张纸写低你嘅计划。有头先讲嘛，三个唔同嘅可能性。第一就系起出望来嘅成绩，我有啲咩选择。第二个情况就系、是。中规中矩啦，唔知得唔得嘅时候咧，我有啲咩部署？而第三咧就系、是、强差人意啦，考得好唔理想嘅，我都有啲咩选择？咁俾一个人心定咗，听日无论放榜咩情况之下咧，我都能够掌握得到嘅，可以去做。 我同意、有时候好多嘢你写低咗佢嘅话咧、你好似觉得你有个方向，就冇咁惊嘅。我觉得有时嘅就系你嘅担心或者系你嘅忧虑嘅话，就系、是、忧虑本身。你唔知道你自己担心啲乜嘢，亦都唔知道你忧虑啲咩嘢。咁所以其实咁样嘅话，系会更加觉得嘅就系嗰样嘢唔着地啊，系嘛？你越谂你就会越将佢放大嘅时候，就会越嚟越惊咯。但你唔知道自己嘅物 股 系啊，写低佢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方法。 系啊，通常你焦虑嘅时候咧，你用晒好多时间空间咧喺个脑喺度盘旋啲未发生嘅嘢， 冇错。 有张纸笔写低嘅时候咧，可以帮你落翻地。 貼翻地，同埋你喺度做原因咩就係、是、幫你提升你嘅掌控感、嗯、心理學就係個 sense of control、啊。點解啲災難發生嘅時候咧，我哋咁無助咧，就覺得啲嘢控制唔到咯， 唔知點算， 唔知點算咯 ，predict 唔到咯。所以對應嘅方法係咩？提升自己嘅掌控感。佢要講就係攞張紙攞支筆，好實在嘅。寫得落嚟嘅時候咧，我依個心係安啲嘅，因為啲嘢我可以做到啦嘛。 嗯、啊，我同意啊，呢、這個好好呢個方法。 寫低佢一個好嘅諗法啦，同埋頭先阿 Doctor Matthew 咧，我覺得你提議，譬如話考得好咁會點樣啦、嗯，考得中規中矩又點樣啦、嗯？當年我就係咁啦，諗啊，如果我考得唔好咧，我就唔可以讀翻原校咯。咁、 嗯、 我會咧就寫定啊，如果我考唔到原校咧，我就會寫定一兩間後備嘅，即係早啲好似進入咗嗰種心情，誒無論係唔開心嘅，要離開原校。但是早啲進入嗰種心情係接受，冇啦，我要考 A 校啦、B 校啦，同埋問下人哋 A 校點樣嘅，好唔好噶？即係攞定一啲資料先咯，即係 啲嘢準備嘅，攞啲資料先，唔好到中國人成日講咩拿手唔成，世人最痛苦啊！ 係啊，咁、如果係嘅話，你寫低咗之後，嗰下一步就咩咧？就可以打麻雀啦，係咪？ 係啦，繼續打麻雀，繼續開心， 約人啦，約人。 又要寫低哦，陳大文爭我5蚊， 呢個都要寫。 攞翻本小氣簿出嚟先，邊個欠我啲錢呢 小气宝好正、 啊，小气宝我第一次嚟，我都要买本小气宝先 啦。系啦，希望就系话，即系大家都可以有一啲嘅嘢去令自己放松啦。暂、时佢抌低嗰啲嘢，佢唔好谂啦。好啦，咁到夜晚瞓觉啦，咁你又会觉得即系有啲乜嘢嘅方法可以令到大家 今晚 系啦，今晚可以有觉好瞓咧。 今晚有觉好瞓咧，就系做一啲感恩练习啦。你可以试下咧，谂下啊。眨下過咗六年啦，你讀咗書六年入邊咧，唔好計較成績點樣先啦，問下自己六年咧有啲咩值得感恩嘅。六年入邊，你數三樣嘢，你值得攞走嘅，你諗起啲咩嘢咯？咁啲研究發現咧，就越感恩嘅人咧，你發覺咧睡眠質素真係好啲嘅。係、啊，我真係試過有個學生咧。就教佢做呢個感恩練習。第二個拜翻嚟，李學生翻嚟翻，啊，你嘅狀況點啊？所有嘅學生都話：我瞓得好咗啊，情緒好咗，開心咗。但係唯獨一個學生話：朱 Sir 唔好意思啊，我做唔到個感恩練習，因為咧患咗嚴重嘅抑鬱症，咁咧係實在抗抑鬱藥都冇用。咁佢話：我做唔到，因為都發覺唔到生活當中有咩值得感恩。咁我心諗嚇咁嚴重，佢話係啊，每個禮拜咧都要見精神科醫生、醫院，每個禮拜見心理學家。每個禮拜喺大學度咧又見輔導員，咁我心諗嚇、啊、今日好嚴重咯。佢話係啊，所以我咧做啲感恩菜，我都諗到啲咩值得感恩。咁就問下佢啦，咁你琴日做過啲咩嚟啊？你講俾我聽。我琴日咧去覆診咯，咁我問有冇人陪你啊？佢話有啊，我嘅前度女友陪我咯。我話你唔覺得值得感恩嘅咩？你俾人飛人哋陪你去睇醫生。佢話咁又係，咁我就問：咁你今日睇醫生嘅時候點樣去啊？我坐的士去咯。我能夠坐的士去，唔得值得感恩嘅咩？有啲人係要坐交通工具坐車。我話嗱，我明白點解你咁唔開心啦。你真係嚟緊禮拜再做試下。唔需要大件頭嘅嘢，好簡單。我朝頭早出門口嘅時候，康康伯伯同你點頭，你都可以感恩到。 係、啊、 第二個禮拜翻嚟，佢話做完個練習之後咧，我瞓覺瞓得好咗。我之前咧食曬啲藥咧，頂到一日瞓到四個鐘。我上個禮拜有四日，每日瞓到九個鐘。 哇！ 感恩練習真係可以經常做， 冇錯，唔使錢嘅。你即係每一日臨瞓前數三樣嘢，你值得感恩嘅話咧，你嘅睡眠質素真係可以幫到自己。 其實唔係咁難揾到嘅啫嘛，係咪？你只要留意多啲，譬如好似頭先你所講啊，開間叔叔今日好人啊，同我講早晨啊，一出門口咧，依冇落雨喎，其實已經值得感恩， 係啊， 但 係 會唔會太多會整到自己瞓唔到啊？ 哦，唔會唔會 諗得太多， 你越諗越開心。 太忙碌，太忙碌， 太忙碌啦，欠下好多人債啊，尤其是。情债， 咁就写小气宝第二本咯。好，大半翻嚟，我哋继续今日同 D S C 放榜同仔打气。 难估计到的天宇，来欣赏雨水倾注。如猫闪躲失缩一处，也时时在低声细语。找间小店有唱片跟书，谁刚巧月路旁正靠大树，和我昨日决心思，有海有风有沙有我跟你，想每天有所爱有知己，和我去倾诉开心失意，我有高有低有我跟你，想每刻有事意有惊喜，愿这个多变的世纪。 起，统统不加诸对比，成千个方法收容自己，抛开所有喜与悲，我亲眼感觉景致太好。 风骚快活人的马小强就来放榜了，同学们想放松，我建议你最好约埋啲同学、老师、校长翻学校倾下偈，食下嘢，唱下歌，祝大家考到好成绩。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放松 DSE。 冇错啦，每次咧树窿树窿，有人弄呢个封信嘅，咁一阵间喺答半翻嚟咧，我哋会播出今日咧呢一封信，咁都系同今日嘅主题有关。今日系放榜篇啊，如果同学仔咧而家咧听紧嘅话咧，咁一阵间又可以听下 Tony Matthew 啦，同埋一阵间阿 Brian 都可以带一啲嘅心理方面嘅原理同大家倾下偈。 冇错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法治建设对保障人民同企业权利、实现良政善治、确保社会长期繁荣稳定具有重大意义。香港必须要自发维护国家安全同法治精神，先至能够为特区、为国家提供稳定而安全的营商投资环境。今届政府全力巩固香港法治，同时全力支持司法机构依法行使审判权，保障司法和检控人员依法履职，不受外部势力干预。李家超在一个法律论坛致辞的时候又说，香港是国家唯一实行普通法制度的城市，拥有丰富的法律人才资源。他有信心香港可以为国家在全球法律体系中加强话语权和影响力作出贡献。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话：要维护优越嘅营商环境，关键离不开国家安全同埋稳定。香港国安法实施细节喺对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相关财产冻结同埋限制有严格程序要求，受影响人士可以向法院挑战有关司法机关嘅行为，权利依法受到保障。林定国喺一个法律论坛致辞嘅时候话：香港国安法的实施是完善一国两制体系的，是完善一国两制体制的重要一步，当中针对的是极少数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广大奉公守法的企业和投资者的财产一如既往在香港依法受到保护。他又说律政司会积极推动用好香港普通法和制度优势，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为走出去的企业和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展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消委会测试市面上20款较常见的个人护理湿纸巾样本，发现一款品牌叫做 Daiso， 声称原产地日本的个人护理湿纸巾含菌量超标近500倍，抵抗力较弱的长者和婴幼儿使用或者会有更高的风险。另外759亚信屋和 Napier 的样本含可致敏化学物和防腐剂，有机会引致皮肤敏感，呼吁市民切忌抹伤口和接触黏膜的部位。759亚信屋厂商回复消委会说产品已经停售， Napier 代理商就表示检测出的防腐剂可能源自溶液配方中的个别成分，认为含量属于安全范围。消委会提醒市民湿纸巾开封之后要避免存放太耐，即使是可重复使用的贴纸封口包装，但是密封程度未必可以完全隔绝细菌入侵。消委会测试市面30款包装叶菜样本，超过85%的钠含量偏高，若果经常进食可能增加患上高血压和其他疾病的风险。经测试的样本涉及泡菜、德国酸菜、青瓜、榨菜、萝卜和橄榄菜，有26款属于高钠食品，最高钠含量的一款是橄榄菜样本。如果长期过量摄取，除了可能导致血压上升，增加患上心血管疾病和肾病风险，亦都会增加患癌风险。另外有2款属于高糖，4款属于高脂，消委会提醒消费者保持均衡饮食，不应该以叶菜代替新鲜蔬菜。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风势逐渐减弱，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骤雨，接近周末天色稍为好转。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4%，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028点，跌384点，总成交金额520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98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72点，跌3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9.4，跌13.2；盈富基金19.53，跌3.7；阿里巴巴89.8，跌3.15；恒生中国企业66.08，跌1.52；美团129.2，跌3.3；建设银行4.29，跌1毫；比亚迪股份264元，升0.4；友邦保险79.45，跌1.05；京东集团144.1，跌6.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 港元 7.817， 日元 138.57， 瑞士法郎 0.859， 加元 1.319， 人民币 7.17， 英镑对美元 1.31， 欧元对美元 1.126， 澳元对美元 0.68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34。 日经平均指数报32421点，升29点，港金报1828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0.19美元，卖出1960.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黄大仙嘅马仔坑道回旋处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另外较早前啦，受火警影响，大围道介乎积辉街至到积泉街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嘅，咁而家封路重开啊！大围道介乎积辉街至到积泉街一段封路重开。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油荔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江乐道西，近住东边街。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咧就慢车，龙尾喺马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骏业里方向旺角、马鞍山路恒安村九龙同埋葵涌道马嘉烈荃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如果行人喺斑马线上踏出一小步，司机就要礼让行人先过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G-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两位商业调查师深入企业，侦缉害群之马，联手消除商业欺诈。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改编自中国商业悬疑小说《秘密调查师之家族阴谋》，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大家好，我是 Sam Hui。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树窿，树窿。You are not alone。 好啦，每个礼拜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都会有一封信同大家讲下今日嘅朋友们心里面嘅说话嘅。 Dr. Matthew， 咁多位主持人你哋好啊，我係 Kelvin， 係一位中六嘅学生。话咁快呢，听日就係 DSE 放榜啦。初中嘅时候其实我都冇乜点样理啲成绩嘅。阿爸阿妈当然有叫我的起心肝读书啦，但系我都净系当系耳边风。升到上高中咧，见到啲师兄师姐放榜嘅时候，真系可以叫得上做百感交集。考得好嗰啲，梗系同屋企人开开心心报个喜，跟住就食直落食大餐。相反，亦都系大部分嗰啲，就喊到好似世界末日咁，生人勿近，你都咪话唔惊。而最惊嘅就系我都好似后面嗰班人咁，于是我就同自己讲，一定要好好咁样追翻啲成绩。 不过可能真的底打得太差了，好像无论我怎样努力都好都没什么进步。现在说什么都没用的了，鬼叫自己当初不好好努力读书吗？我好怕入不到大学啊。阿爸阿妈话，如果入唔到大学嘅话咧，就要出嚟打工养家。啲人咪成日都话，而家周街都系大学生嘅。我读唔成大学，系咪好似会低人一等咁啊？我真系唔想成世都俾人睇唔起啊！我呢排越谂就越惊，越谂就越唔开心。呢一两个月，我成晚都谂到瞓唔到觉、啊，有几次仲试过发恶梦扎醒添。我真的觉得自己好废好冇用啊 ！Dr. Matthew 啊，我可以点样做啊？ 嗯，冇错啦。头先咧就系呢一位啊 Kelvin 啦吓嘅学生分享咗佢而家嘅感受。Dr. Matthew， 好啊，首先有 Kelvin 嘅分享咧，感受到就系、是、哎呀好担心，其实都未出成绩咧，已经到好多负面嘅思绪出晒嚟。咁头先所讲咧就系、是、有几手准备嘅，下都好好，下都一般，下都好差咧。如果你有个计划嘅咧。就算聽日放榜咧，唔使太過擔心嘅。咁我想講下咧，就係、是、有時咧，當我哋焦慮、擔心、唔開心嘅時候咧，我哋有時候有個跌落一個狀況，就係、是、叫災難化嘅思想啦。係、嗯、啊， 會點樣 㗎？心理學講災難化嘅思想咧係點樣嘅？ 好，咁啊又等我嚟啦。嗱，心理學咧成日都有個講法咧，叫做災難性思想，英文叫做 catastrophic thinking 啊，即係呢一個思想咧就係、是。不由自主嘅，即系头先嗰个听众咁样咧，阿 Kelvin 系控制唔到嘅，自己系会不其然就会有一啲好负面嘅谂法，而越谂咧就会谂到好似世界末日咁样，嗰、件事咧其实可能冇咁坏咧，都会觉得 越谂越 系啦，越谂就越坏嘅。咁咧其实咧佢生产呢、這、一个即系出现呢一个灾难性思想嘅出现咧系有六个步骤嘅，咁不如我哋一齐逐个步骤嚟探讨一下啦。我第一个步骤咧就叫高估危险。即系我哋会咧睇到嗰个事情最坏嘅结果，即系未必个结果会出现嘅，但系我哋咧就会谂到呢一个最 worst、最 worst 嘅情况。 即系正去睇呢一面。 冇错啦，大家有冇试过呢啲嘅经历咧？ 经常 有啊， 有啊。 如果你话 死得， 你话如果派卷咧，我就咁死啦，实肥晒啦咁样样。 系通常系最差嘅，所以咩说话咩 ？Hope for the best。Prepare for the worst 系啦，期待最好嘅发生啦。但系遇到最差嘅情况咧，我都有心理准备嘅，咁就最好啦。 即系其实系一个心理准备嚟 嘅 啫。 系啊，个心态好紧要啊。最后想讲咧就系唔同嘅可能性咧，我都有唔同嘅 Plan A、Plan B、Plan C 嘅。又唔会就系睇咗就系 Plan C 最差嘅情况，亦都可能有 Plan A 嘅情况嘅。唔好俾自己就系 focus 喺最差嘅情况，因为你意志太过消沉咧，下一步又系点啊？你会觉得？冇曬機會啦， 結果佢哋 入唔到大學咧，我係一個失敗嘅人咯，冇用咯。其實唔係佢哋翻啲數據咧，成日今年咧，知唔知有幾多人考 DSE 啊？如果冇記錯咧，應該大概40,000+人啦。但係咧，其實學士學位、副學士學位咧，都有40,000+個個。 哇！ 所以 人人有書讀啦，但 係係啊，只要你願意嘅話咧，其實係好多選擇。但係當你跌落負面嘅狀況咧，就睇到。读唔到大学就系一个失败，佢仲唔系个有好多选择喺我哋面前嘅。 讲得好，好第二个 好第二个啦，就系妄自判断啊，即系咧认为某一个结果咧系发生嘅机会率咧好大啊，佢睇唔到即系眼前面咧睇唔到其他嘅可能性，佢就觉得哎呀一定呢个最差嘅结果系一定会发生噶啦，咁样 系啦。 妄自判断之后嘅话，咁其实仲有啲咩其他嘅？ 第三个讲埋就系呢个视野狭隘啊。咁我谂头先即系同头先第二个都有啲似嘅，就系咧佢就系会关注一啲咧自己觉得好会危险到即系 净系睇到啲负面嘅嘢， 系啦，安全嘅一啲资讯咯。佢系睇唔到其他事情嘅好嘅地方，或者可能危险背后其实都叫嗰啲叫咩啊？ 有 危 中 有 机， 就睇到个危险食主，我乜都睇唔到啦，我 shut down 晒对一啲正面。嘅一啲可能性嘅發生咯， 呢個咧就係心理學成日講咩 tunnel vision， 當你唔開心嘅時候咧，呢個視野咧要管道式嘅，有隧道嘅，睇到其他嘅，但係當你積極啲面對翻嘅時候咧，其實危中都有機喎。我想講俾大家聽咧，就算今次立法聽日放榜考得唔理想都好啦，其實好多考生咧第一次唔順利，但係冇放棄。我識咗啲同學咧，就係第一次失敗咗，但係咧讀翻副學士咧，佢讀嘅科目係自己中意噶嘛，結果全部都係攞好高嘅成績，跟住攞 Dean List， 跟住入咗大學，考得好好嘅成績。咁我發覺就係、是、其實眼前有少少崎嶇嘅啦，唔緊要嘅。同埋我想講咧，就係、是、有時面對失敗都係好嘅、哦。通常咧有啲面失敗嘅時候，就覺得想逃避，但其實唔係嘅。啲學校咧收身咧最重要 interview 咩啊？ 就问翻你，你失败嘅经历系啲咩啊？你当中学到啲咩？呢个都好紧要嘅。 嗯，失败中学习。 啱啊，我哋成日都系睇住成功嗰一边咯，嗬。我哋冇谂过嘅就系，其实失败嘅话系你迈向成功嘅其中一步嚟。 系啊，你有冇发觉咧？你读书咁多年以嚟咧，一个转捩点咧，其实有公开试嘅。之前喺校内读书乌话乌话，开开心心，但系一个公开试咧，系其实令到你个人咧发觉，咦？你问翻自己，我想要啲咩嘢？我失敗咗，我點樣去處理？點樣去克服？點樣去解難？你發覺個人咧，有真係有個成長 嘅。嗯，我同意。唔好成日睇緊個成績，喺度講緊嘅就係呢一樣嘢俾到你嘅，就係話你更加清晰你自己，係 啊， 究竟想行一條咩嘅路，係咪？ 我嘅強項邊度咧？我嘅弱項邊度咧？我對自己想要啲咩咧？我自己開始爭取咯。以前咧，爸爸媽媽幫你 plan 曬、安排曬，但發覺咦，即係我公開時咧，係兩個人咧，真係成長咗嘅。 嗯，以為自己決定 啦。好似舒服咗啲啊，好 下一個咧，頭先我哋都。即系都有提到嘅，就系呢个目光短浅。我谂同上一个视野嘅狭隘咧，其实有啲类似。呢一度咧，目光短浅即系咩咧？即系都系啦，我哋就系 focus 个危险，就睇唔到呢个危险背后咧，其实俾到你一啲新嘅冲击啦，或者新嘅机会。呢一度咧，我都有少少嘢想分享。就头先阿赖月前辈讲咧，啊，好似公开考试，即系考得唔好咧，好似一个失败嘛。即系其实呢个成功同失败咧，系。即係好似個社會規範去定義咗我哋。雖然我即係喺呢個公開考試入面係考得唔好，係一個好似一個失敗，但往往咧佢就俾咗個新嘅契機，我哋去探索一下自己啦。即係譬如我啲朋友，佢喺公開考試入面咧，嗰陣時啲同學仔啊，係真係考得唔好啊，一撇屎可以話係。咁但係咧，佢就用呢、這、一個機會啦，佢就咁啊，我唔讀書咯，我去 explore 一下自己一啲強項嘅嘢。咁佢就去咗做教練啊，即係佢自己好中意學武術嘅。咁最後就而家就。好成功咯，係一個武術教練咯。咁而有另外一個同學仔咧，就係佢真係升唔到上大學啦。咁佢就用咗第二個方法咧，可能去讀啲 high 啲嘅護士啊。咁你知護士喺呢一行都好需求好大噶嘛？我想講佢而家即係我哋都十幾年嘅，即係考完會考之後嘅十幾年啦。佢而家係一個正式嘅護士啦，而且人工咧係每年每個月都係嚇幾皮嘢幾皮嘢啦，係非常之安穩嘅生活，成日年年都去歐洲旅行嘅。我就話哇，你睇下 佢男定女啊？ 男定女啊？ 佢嗰陣時咧 男定女啊？ 女仔嚟嘅。佢嗰陣時咧係我記得佢放榜嘅時候咧，佢係喊到 Felipe 嚟，佢仲打埋問啦：，Brian， 我點算啊？我真係考得唔好啊！我覺得好似冇希望啦咁樣。所以其實唔需要俾嗰一刻。个成绩去好似判断咗自己未来二三十年， 我明白你的意思。其实唔系每一个人都系读书叻嘅， 系啊， 佢、 有 佢 尊重翻自己嘅才华。唔知道你有冇睇过网上边咧一个 video 咧，系一个日本嘅一个片段咧，就系讲一班人咧系跑马拉松嘅，向住同一个方向。咁大家跑一跑好努力嘅时候咧，突然间有个跑手突然间问咁嚟。點解所有嘅人都行一個方向啊？點解一定要咁樣行啊？跟住個片段開始見到咧，所有嘅人咧開始唔同嘅方向跑，唔係向住個終點。跟住啲人跑翻屋企啦，攬住屋企人啦，有啲人就自己想做嘅嘢啦，有人跳海啦、爬山啦。跟住最尾結果就係話：人生邊個嚟馬拉松㗎？邊個定嘅終點㗎？佢最尾嘅信息好話：呢、這個世界有幾多嘅人？只有几多嘅可能性？ 哇！呢、這个好 非常好啊！ 咁、我想讲咧，我喺大学教书咧，一方面咧喺心理学度教啦，另一个咧就喺教育学院度教嘅。咁、我想讲咧，我教书最开心嘅课程咧系咩啊？啲学生读紧硕士课程嘅，大多数学生咧有好多系除咗老师之外咧，有啲系唔同背景嘅。你估有啲咩人去读教育嘅？除咗老师之外， 社工， 社工有啦。 江湖人士有吗？ 江湖人士，小强，你下次要报名，我会邀请你入嚟读嚟江湖人士。 他叫做情场鬼见手啊，都算系江湖人士， 都系江湖中人。我都闻到阵味啊，有阵味啊，犀利犀利。咁啊，有咩都有，我都有趣噶。譬如我见到一个嚟自老挝嘅一个佛教僧人啦，有一个喺香港大学教教紧医学院嘅一个医生啦，都嚟读教育啦。有啲系做 business 嘅，有啲 account 嘅，有个神父嘅。我觉得就系人生真系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呢个就系讲咩啊？终身学习。就算你立马第一个选择唔系心目中所想到啦，你记住啊，只要揾到自己中意嘅咧，条路就慢慢行出嚟，有好多可能性嘅。 冇错。 系咪仲有第四？仲有第五同第六一次我讲埋啦。第五个咧就系情绪化推论啊，即系觉得自己嘅焦虑感咧越嚟越强烈啦。或者呢个实际情况嘅威胁咧越嚟越大，咁但系系咪真系喺佢嘅即系嗰个认知上面系即系咁样咧？就即系个实际情况就唔一定系嘅，即系佢认知上面佢觉得 是咁樣嘅發咁樣發生嘅啫。而第六個咧就係絕對式思考啊，即係佢覺得所有嘅嘢咧都係非黑即白嘅。如果我考唔到咧，就冇噶啦， 冇噶啦， 注定係失敗噶啦，唔會有其他可能性噶啦。 嗯。 系啦，咁所以大家都要怀疑翻自己冇咩状况。有时咧，人就好衰嘅，就系、是、当有啲唔系自己心目中预期嘅时候咧，就系、是、非黑即白。嗯、你有冇试过咁样嘅状况啊？有啲人咧就系攞唔到100分咧，就系失败。有时咧，其实唔系个学生啊，系家长灌输嘅。我真人真事故事听啦。有一次个女女，佢考试定测验攞到95分，翻到去俾阿爸。你估阿爸嘅反应系乜嘢？ 闹佢， 闹佢，闹佢咩嘢？ 仲差5分去咗边啊？ 仲差五分喺边啊？系啦，就闹爆佢，点解仲差五分噶？咁我女女第二个礼拜咧，好嘅心机再去读，今次落100分，佢好开心，翻去同阿爸分享。 都闹， 冇错，都闹。你估今次闹乜嘢？又100分， 我仲闹得上次唔得。 上次 得 上次唔得， 唔系，仲衰过呢个反应。佢今次咧，其实 我知 系乜嘢？ 你今次点解要考100分啊？咁即系你下次一定会退步啦。 啊，其实今次咧应该。纠正翻，佢唔系闹啊，佢只系问一个问题啫，仲衰过闹。你佢问咩问题？ 可唔可以下次次次都得先？ 唔系，下次冇得再进步。 你偷睇噶、 啊？诶、啊，都好衰噶呢个。不过仲差嘅问题就咩咧？就系一班入边有几多同学攞100分？ 咁又点啫？ 咁又点啫？ 咁呢个就系、是、哎呀，有时候我哋就系非黑即白， 即系阿爸觉得梗系好钱啦，你攞100分， 系啊，同埋就算攞100分到啦，佢都系唔甘心，我要你为 咁、即系太大压力啦，太大压力，即系考第一就得 OK， 考第二都闹嘅嗰啲， 系啊，咁 你有冇呢个爸爸嘅电话？ 你想打俾佢啊？ 如果系咁讲法嘅话，Dr. Matthew， 咁我哋身边嘅人其实都会俾咗一啲嘅压力嘅，系嘛、 啊？ 俾就系而家面对紧佢哋会放榜嘅一班小朋友， 系啊， 又或者佢哋系读紧书嘅嗰一班朋友，其实我哋应该要点样咧？ 冇错，所以今日咧，听众记住啊，如果你唔系同学仔，你爸爸妈妈咧，你扮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就系听日放榜嘅时候咧，记住，就算小朋友得未如理想都好啦，呢个时候唔系责备，而系安慰，点样鼓励佢。重新振作，呢、這个好紧要。 呢样嘢我哋从来都唔识嘅，安慰人 系系啊， 可唔可以教下我？ 一路一路去学习， 系咪点安慰啊？ 系啊，咁我哋一齐探讨下。如果你考得唔好，将心比己，上次讲同理心啊嘛。如果你考得唔好嘅时候咧，爸爸妈妈讲啲咩说话咧，你觉得系舒服嘅，你觉得系安慰嘅。如果你考得差嗰、那个，我希望我爸爸妈妈咧唔会同我计较，唔会同我讲话话咗你噶啦，之前你咁样咧就衰呢一科，呢说话就千祈唔好讲。 嗯， 仲有啲咩说话你哋会？ 嗰阵时我自己咧就爸爸妈妈冇话我咯，净系话唔紧要啦，你自己谂下睇下有咩可以其他路行啊，谂下其他办。佢冇闹，佢俾将个决定权俾翻我自己。咁我觉得已经好舒服啦，即系起码唔好闹咯。 系啦，千祈唔好闹， 就算帮唔到啲咩都。 同埋讲句唔紧要啦， 唔紧要啦。 前面仲有选择嘅，我哋一齐去拣啦。 嗯， 我记得我嗰阵时候我妈咪同我讲就，佢唔系放榜之后讲嘅，佢放榜之前讲，佢话无论你听日个成绩系点都好啦，其实都冇所谓嘅，最紧要系你自己尽咗力就得啦。 嗯，好好喎、 啊。我爷爷都系差唔多同我讲啲咁嘅嘢啦。佢就系话其实读书系自己嘅， 吓 系读俾自己嘅，吓即今时今日嘅话，究竟个成绩系点样嘅话，都系自己嘅，吓、但系唔紧要咯，吓、好好地咁去面对咯，总会有出路。 总有出路。最后小强，你会最想爸爸妈妈讲啲咩说话？ 我反而谂咗一句鼓励嘅说话，我会叫啲同学仔咧，就听日真系准备一本小气簿，写低你自己嘅谂法。另外，爸爸媽媽可以俾100蚊紙佢，因為原因佢聽日放咗榜之後咧，好多嘢諗法嘅，即係你當係鼓勵啊，又或者如果佢唔需要嘅，佢側邊有啲同學考得唔好嘅，你幫下佢，請佢食飯。 我哋每行最尾講一句説話，同聽日放榜嘅同學打低好唔好啊？ 好， 我嘅低嘅説話就係、是：我試過成功過，試過失敗過，但係我從來都唔會放棄嘅。 哇！好，到我講啦。各位同學仔，其實可唔可以俾翻啲掌聲自己呢、我覺得能夠讀到去到考，我突然間好感動，但係能夠考到 DSE，、你已經係好成功㗎啦。俾翻啲掌聲自己啊！無論係點樣都好嘅話咧，都係會成為你他朝嘅生命之中嘅其中嘅一步嚟嘅啫。係、啦，希望你哋可以俾心機、努力、加油、 加油。 好。嗰陣時我放榜，身邊嘅同學又有喊又有笑嘅，但係無論你听日咩心情都好，你睇下我哋而家咪系正正常常、开开心心咁样听紧《风骚快活人》，所以冇嘢嘅。 人生有好多嘅惊喜啊！咁就算今日咧有少少嘅唔开心咧，过多几年之后，你睇翻转头咧，其实原来喺呢个唔开心嘅背后，仲有好多好开心嘅事情咧，会继续出现。人生就系咁精彩啊！多谢 Matthew 作个 conclusion 有冇？有冇最后想讲嘅 conclusion？ 最尾咧就系你记住过去嗰六年咧，大家经历过不一样嘅经历啊，疫情嘅发生啦，大家都好辛苦嘅。好似 Yoyo 所讲就系、是，无论点都好啦，俾翻个 credit 自己。过去嗰六年你付出过，已经一个好好嘅交代啦。 好嘢，加油！以上节目送俾听日放榜嘅 DSE 学生，希望每一个人做个风骚浮人，开开心心。继续开拓自己的未来。不再犹豫，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听嘅就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浮人》星期二嘅节目，翻嚟一阵会有中医嘅取上，讲系养生之道嘅。三十度嘅温啦，强烈季候风信号验证完挂，先听咧十二点新闻报告。 玲玲，咩系快活人？我觉得快活咧系一个境界嚟嘅，唔一定要好有钱，又唔一定要好有社会地位，反而最紧要咧，当然系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嘅生活啦，做到你自己中意做嘅嘢，咁最好就系无忧无虑啦，咁就真系一个真真正正嘅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专家时间。 彩 Sir 你好， 彩 Sir 你好啊，唔安唔安。 个礼拜咧喺你身上嘅话咧，都学识好多嘢嘅。咁啊呢一排嘅话咧，咁啊大家都会开始见到喺中医馆嗰度咧，好可能就会讲住嘅就系话好系啦，好多宣传，真系噶。我成日都唔知道究竟系几时开始嘅，因为咧我曾经都有做过咯。咁但系我就会觉得嘅就系话都几麻烦，因为佢唔系一次过噶嘛。 吓， 佢有时要讲即系要做几次嘅，讲紧嘅就系天灸疗法。 系啊， 当然我哋可以希望就可以了解多少少嘅。究竟个原理系乜嘢啦？同埋几时我哋要开始准备好自己 啦？啱嘅，我哋就要记住个日子。 嗱，首先我哋讲下啦，天灸疗法咧就系传统落嚟，俾我哋一般市民喺生活里边作一个保健强身，预防一啲冬天嘅时候会有伤风感冒啊，或者系一啲哮喘咳嗽啊，一啲慢性病或者一啲过敏病症嘅。咁但系咧，佢个名字就叫做天灸。咁喺夏天，我哋平时去行到去啲诊所见到咧，佢就会叫做三伏天。 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冬天见到又有嘅，冬天咧就叫做三九天。咁啊，其实咧都系一样，只不过咧，我哋先理解佢三伏天嘅意思咧。三咧即系做三次啦，咁啊服咧就系 中 服个服， 系啦服中服个服。不过嗰个服咧就讲紧啦，喺夏天佢而家做呢个三伏天灸咧，佢嘅日子佢要计翻喺个历法里边。咁啊第一次做嘅咧就要喺嗰一年嘅夏至， 夏至 之后嘅第三个嘅庚日。系啦，庚日咧即系讲紧系一啲 夏至，我知道啱啱过咗啦。 系啦，夏至之后嘅第三个庚日，咁你就要睇 翻。点解咧？点解？ 首先佢庚日嘅意思咧就系、 是、全年最热啦，定系咩咁样嘅意思？ 首先夏至第三个庚日开始就系全年最热入伏。入伏嘅四十日里面嘅第一日开始啦， 入伏又系咩？ 其实入伏嘅意思即系话一年里面咧就最热嘅日子， 哦， 系啦，咁佢嘅名词就为之叫入伏啦。喺呢个阶段里面咧，一般咧就系四十日最热嘅时间啦， 一个月多啲， 冇错啦。咁而第一日咧就系由夏至开始，睇住嗰个历法里面咧就系佢会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咁去到庚日。嘅日子啦，系啦，庚日个庚，咁样咧就嗰日就代表同我哋个肺啊相应嘅日子，因为中医有讲五行啊嘛，咁所以甲乙丙丁都系有木火土金水嘅元素嘅，咁庚日咧就属于系同金相应，金就同我哋个肺相应。头先我哋头先提过，有一啲喺冬天好多人有嘅气管敏感啦、咳嗽啦、鼻敏感啦，呢啲都系属于肺系病。 所以就是冬病夏治， 冇错啦。喺冬病喺夏天先做足一啲准备，因为中医讲系物极必反啊嘛。当你去到夏天最热嘅四十日嗰个日子入伏过咗啦，咁咪越过晒最热嘅时间，跟住就开始入冬噶啦。开始啲太阳日照嘅时间都相对短翻噶啦。咁所以你再唔系喺嗰个时间准备，几时准备咧？咁呢个系第一啦。第二啦，就是因为冬天咧就系属于阴气盛啊，天气冻啲嘅。咁如果你自己嘅身体唔够强，而去到冬天嘅时候咧，就好容易感受到啲阴寒邪气咧，就令到身体会病。咁你就要借利用夏天入伏呢个时间最热嘅日子，去进行呢一个中医嘅一个保养强壮嘅疗法。咁原因咧就系、是、天地之间嘅热。系喺嗰段日子最热啦。咁相反调翻转个伏嘅词语，头先讲紧咧，就系、是、因为天地嗰段时间最热，佢就将我哋天地之间嘅寒气咧，就系、是、降伏于个地下。咁、 哦、 所以佢就有个伏咁样嘅意思。 十面埋伏 系啦，净系揿低佢。咁你就喺嗰几日嘅庚日里边啦，因为要做几次啊嘛，几次都系庚日嚟嘅。咁、而喺嗰几次嘅纸咧，就利用咗一啲中药材，而啲中药材咧，佢具有一种系身散即系辣辣地，又系温热嘅，磨咗成为药粉，跟住咧就用咗一啲姜汁或者一啲蒜汁，咁啊捞咗嗰啲药粉就变成咗一啲药泥，咁啊搓成咗咧就好似一个药饼，好似个五蚊咁样， 好似粒药丸， 系啦，因为做成咗粒药丸就压扁佢变成咗个药饼，跟住咧就透过一啲药贴胶布咧就黐贴咗喺你个身体嗰啲穴位上边，而嗰啲穴位咧通常都系按照住翻可能你嘅希望啦，你个目的，譬如话本来做呢样嘢系想强身健体，预防呢一啲感冒伤风，咁喺中医角度就会通常黐喺啲心口啦，或者系背脊。 黐心 跑 都会噶。嗱， 咁我睇到， 我冇试过，多数都系背脊， 多数系背脊。 哦，即系因应住你自己嗰个身体 嘅。有啲譬如话佢系 D I Y 嘅， 哦， 佢自己黐唔到个背脊， 哦， 咁佢咪黐心口咯。啊，咁但系两者之间有咩区分呢？ 啊， 背脊嘅皮肤咧就比较比胸口嘅皮肤咧就粗糙， 嗯， 咁佢会有机会有过敏啊嘛，咁，嗯，过敏得嚟个皮肤就承受嘅能力就强啲， 嗯， 心口咧就敏感度会高啲，咁其实全身所有皮肤有穴位嘅地方咧， 嗯， 都其实可以进行呢啲敷贴嘅，不过你唔会见到，哦。啲人周身黐黐親咧，都係圍繞住喺頸後，啱啱兩個雞翼肩胛骨之間， 冇錯冇錯， 或者咧喺個腰腎嘅位置，又或者咧可能喺啲腳啊，我哋膝頭骨對落足三里啊嗰啲穴位，因為呢啲咧都係屬於陽啊，陰陽喺背面係屬陽，通常都係用翻啲陽嘅位置嘅穴位，用翻一啲温陽性質嘅藥物。咁樣呢就去激活呢個人嘅陽氣， 哦， 令到佢個陽氣充實。咁， 嗯， 當你個陽氣平時可能呢個人喺夏天佢都好容易怕凍喎，佢平時都可能好容易會肚屙腸胃不適喎，或者呢個婦女佢又好容易會有月經病喎，痛經喎。咁呢個都好反映出呢個人嘅體質呢，佢本來就係陽氣虛衰。 嗯， 當佢陽氣唔夠，你都唔使講啦，佢去到冬天佢更加會差。 嗯， 喺呢個時間底下，如果你能夠補陽，咁自不然個身體個陽氣強，咁佢嗰個問題就會少咯。咁， 嗯， 所以咧夏天咧，我哋一般啊做呢個三伏天咧，就最基本有三日。第一日咧就係喺夏至後第三個庚日，咁呢個係第一次。咁第二個咧就係喺第二個就係再隔多十日。咁呢一個咧就係第二個庚日啦。第三個庚日咧就要跟翻喺立秋之後嘅第一個庚日。咁呢度就係三日。 好複雜。 咁通常呢一啲咧，而家都係好多中醫診所，佢哋都已經做好曬、寫好曬啲日子出嚟噶啦。咁但係今年嘅第一個庚日咧，就會係喺即係夏至後第三個庚日。第一日做嘅咧，就會喺7月11日， 係 啦， 7月11日， 係啦，7月11日，嗱，十一再加十落去，咪21咯，即係你計到第一個就得噶啦。咁， 嗯， 所以咧就點解？譬如話我哋今日去提下講下咧， 嗯， 因為你七月中去做，你如果 walk in 去中醫診所去做咧， 嗯， 你未必一下子即刻有得做。因为 系 啊，因为要 book 噶，好忙。 因为佢本身佢哋唔似好似一般执药啊，佢， 哦， 系要磨咗一啲中药粉，佢系要预早交俾一啲药粉公司去做。咁譬如话你做得太多嗰啲药粉咧，摆， 嗯， 得耐嘅日子咧，嗰种新散嘅成分咧，佢会走散咗。咁， 嗯， 佢所以咧就譬如话啦，我今次系预备有100个病人嚟，咁， 嗯， 每一个病人一次要用几多克嘅粉，咁佢乘翻条数，佢系计到足， 嗯， 或者多几份，佢， 嗯， 唔会做得太大 lock 喺度。 咁啊系。 如果唔系，到时咧。就又擺得耐，又冇人幫襯，啲嘢又嘥咗嘛。 但我想問咧，徐 Sir 嘅每一個人攞其實都唔同噶，嗰啲藥粉要用嘅嘢，因為你每一個人因應住佢哋個身體都會有啲唔同噶。 又未必， 未必嘅， 未必應該咁樣講，每一個醫師佢哋嗰啲粉都有機會唔同。咁係啦，但係亦都有機會同一個醫師。佢按照住唔同嘅病人嘅特殊需要， 嗯， 再略为调节。 嗯， 咁呢个都会有 的。同埋黐嗰啲位咧，会唔会都可以唔同噶？因为头先我听到你又讲嘅就系话，会因应你想补啲乜嘢地方嘅话。 嗱，譬如话有啲人佢系个肺系病敏感嘅，咁佢会黐喺肩背嘅位置多啲啦。咁， 嗯， 如果呢个人佢真系有妇科问题，有生殖系统病嘅，咁， 嗯， 佢可能会黐腰腹嘅位置多啲，或者脚会多啲。咁， 嗯， 呢个咧就系按照住你个希望咁。你同醫生經過診斷，但係三伏天灸咧，有啲亦都未必必須要經過醫師診斷。 嗯， 舉個例，我冇嘅，乜事都冇，我預防啫嘛。即係我而家我想煲個湯，我冇病嘅，我照飲，但我啊照做。咁， 嗯， 我照做咧，就要做啲係大路啦。即係補肺，係啦，即係格式化，補肺、健脾、固腎，人人都可以補肺。 個個都要㗎啦， 冇錯啦，個個都要嘅。咁， 嗯， 所以咧。有啲格式化嘅形式咧，就唔需要一定睇醫生，因為佢冇乜特殊需要。咁， 嗯， 但係當然啦，你要黐呢一啲穴位，你一定要準。 啱啊！ 如果你個穴位唔準， 啊， 有會有問題。嗱，但係重點要知嘅咧，就係話啦，天灸療法咧，亦都有個物理嘅名稱叫做發泡療法。 发泡嘅意思，即系话当嗰啲药头先讲话捞咗姜汁或者系一啲蒜汁，咁佢、就会对皮肤有皮肤嘅刺激性。皮肤刺激嘅时候即系过敏啦，过敏就会红啦。如果我哋黐贴嘅时间长得滞，嗰啲皮肤过敏就会起水泡。咁但系唔长都有机会起水泡嘅。咁个原因咧就系因为嗰、那个治療目的就是想要令到它產生有過敏、如果不過敏的話、就即是無效了、所以呢我們又要很小心地要注意了，最怕有些人黏貼了下去沒有理到的時間，可能他黏了半日跟著才記得去撕， 我試過 就会 over， 咁即系佢甩皮啊！ 系啦，嗰度 即系会唔会叫灼伤啊？ 直情系灼伤， 因为辣， 但系嗱灼伤咧又咁讲嘅，如果灼伤严重嘅，会有机会伤到真皮层，就有机会有疤痕。 系， 如果你系意外地灼伤，即系你冇睇时间而灼伤，呢个就叫医疗事故。如果你系有目的刻意地要做到佢有呢一个咁样嘅伤势，咁佢会系有拉嘅，但系之前大家都沟通过嘅，咁呢一种叫旧疮，系一个 旧疮， 旧疮呢个拉就叫旧疮， 专系特登 特登嘅，系、啦，古喺农村好多医师都会做类似呢啲咁样，但系因为你冇其他疗法，而呢个方法又可以帮到佢，但系就多达拉，咁、但系冇人而家现代想多达拉， 唔会想无啦啦整达拉啦， 咁所以 咧我就。 所以呢我哋希望啦，就譬如话大家要注意，如果嗰个位置觉得可能有种轻轻地，有啲红红地或者叮咁多个水泡，足够啦。所以点解头先话我哋一定要听你自己去做嗰个医师嘅指示，每一个医师佢用嗰个药个刺激性嘅程度可能有唔同。有个医师可能佢用个药冇咁刺激，但系佢要你黐嘅时间长啲嘅。咁、你揸住呢个经验，可能你今年去揾咗第二个医师，而第二个医师个药又劲啲嘅，可能佢要你一个钟就要搣噶啦。但我唔系、上一次嗰个医师咧就要四个钟先搣，咁、你又贴咗四个钟，咁可能会烂嘅。 因为我真系听过有啲人讲就话，有啲人又话两个钟，有啲人又话唔几个钟、可能就系因为咁嘅原因。 冇错啊，所以一定要嗱，你要睇下你当时嘅身体嘅状况。所以咧，你明知自己要去做天灸敷贴，个皮肤会有刺激。咁嗰段日子咧，你自己嘅食嘢咧，一啲煎炸嘢啦、或者系一啲可能啲虾蟹啊、笋啊嗰啲会发嘅嘢咧，你都唔好食咁多。如果唔系，到其时你个皮肤咧就即系一发不可收拾，就麻烦啦。 明白。 咁同埋咧，医师因为要做几次啦，每一次咧佢基本上帮你去贴药嘅时候。佢都會睇翻你上一次黐過嗰個穴位個皮膚、已經係修復到未、如果未嘅，咁佢咪會用另外嘅穴位咯、可能用上一個或者落一個，減低咗重複使用而導致你個皮膚過度損傷。咁、但係啦，做親呢個療法咧都要認識嘅就係話，皮膚一定會有過敏，冇、過敏嘅表現效果就反而唔理想。 好得意啊呢樣嘢，諗過。 係啊，冇、過敏就因為佢係一個刺激你而產生嗰個。阳气提升，咁但系啦，当然啦，点样可以舒缓一个当过敏嘅后又会有不适噶嘛？咁当然啦，有水泡，尽量唔好整穿佢。如果整穿咗，又有机会有细菌感染，嗰阵时又烦。咁、但系又有机会，因为你着衫摩擦咧，就总有机会穿。咁如果遇到咁嘅情况咧，最简单就查翻一啲凡士林，喺嗰个皮肤损口嗰度咧就覆盖一下， 滋润翻， 系啦，跟住就贴翻一啲叫做即系药性胶布，减、低佢受水受湿啦。呢个第一。咁、第二啦，如果真系有啲红啊，有啲肿啊，有啲过敏嘅咧，咁我哋例如之前都讲过有啲皮炎嘅现象，我哋可以咧就一系就用少少。清水加啲盐落去，开咗啲盐水，咁、然之后就搵个棉花索咗咧，就印一印就有帮助，系消炎又下火，咁、就对于啲皮肤红肿嘅现象有改善。但系如果真系有发炎嘅情况咧，咁我哋就可以用一啲金银花水，咁、就喺个皮肤嗰度咧就敷一敷，咁、就可以减低嗰啲细菌或者红肿嘅现象。咁、但系啦，如果有啲人咧，佢又真系唔想啊，有啲背脊嗰啲地方起埋呢啲咁。样嘅印啦，咁其实你就真系唔适宜咧去进行呢个敷贴嘅一个天灸，咁、但系佢又中意呢个疗法嗰个效益，咁、我哋就 有另外方法， 要用另外方法，例如 咩方法？ 烧艾。 哦， 我又见过， 冇错啦，一样，只不过我唔贴住啫。我攞艾条，或者我有啲人屋企有啲远红外线嗰啲神灯、电视波灯，我就都系嗰啲日子去照去庆、 嗯， 甚至乎有啲咧就佢系刻意就系去嗰段时间抽十分钟。 嗯 走出去晒晒太阳、 嗯， 就系、是、都系 系啦， 即系、這個就是、真系天狗。嗰阵时有个学生佢就上咗年纪啦，咁佢咧就自己啲筋骨都成日痛。佢话：哎，老师，我朝朝咧都要落去公园晒一阵太阳、 嗯。 我嗰一日咧感觉成日啊个气血都行得好。嗰、 嗯、 日落雨打风咧，我就冇得去，我就觉得啲筋骨而痛。 咁 佢话我呢种真系利用自然界嘅。太陽嘅温馨嘅熱力令到我氣血旺，咁、呢個就真係天救、 嗯。 所以好多人最後講到就係話，係咪做咗嗰幾日就包你一年都唔會啊傷風感冒 咧、爆嘅？ 所以你只不過係做係提升減低你一個 預防措施， 冇錯，做好咗自己。但係若然你平時每個禮拜你都每一日都去做下運動，有啲陽氣嘅，你就算唔做天救，你都身體夠陽氣咯。 同意同意、啊、總之你要做呢個三伏天救嘅話咧。就要留意住啦， 唔该晒，唔该晒，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消委会测试市面上20款较常见的个人护理湿纸巾样本，发现一款品牌叫做 Daiso， 声称原产地日本的个人护理湿纸巾含菌量超标近500倍，抵抗力较弱的长者和婴幼儿使用或者会有更高风险。另外759亚信屋和 Napier 的样本含有可致敏化学物和防腐剂，有机会引致皮肤敏感，呼吁市民切忌抹伤口和接触黏膜的部位。 759亚信屋厂商回复消委会话，产品已经停售。Napier 代理商就话，检测出的防腐剂可能源自溶液配方中的个别成分，认为含量属于安全范围。消委会提醒市民，湿纸巾开封之后要避免存放太耐，即使是可以重复使用的贴纸封口包装，但是密封程度未必可以完全隔绝细菌入侵。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要维护优越的营商环境，关键离不开国家安全和稳定。香港国安法实施细节，在对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相关财产冻结和限制有严格程序要求，受影响人士可以向法院挑战有关司法机关的行为，权利依法受到保障。林定国在一个法律论坛致辞的时候说，香港国安法的实施是完善一国两制体制的重要一步，当中针对的是极少数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广大奉公守法的企业和投资者的财产一如既往在香港依法受到保护。他又说，律政司会积极推动用好香港普通法和制度优势，贡献国家所需，为走出去的企业和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展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昨晚在广东湛江沿海登陆的风暴泰利，今朝在广西北海再次登陆之后，进一步移入内陆，并且持续减弱。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料泰利今晚至到听日凌晨在越南北部消散。越南当局预计广宁省和海防省将会受到泰利严重影响，正是撤离大约30,000人。澳门气象局在朝早10:30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另外，泰利日前吹袭菲律宾，多个地区出现山泥倾泻和水浸，至今造成一个人死亡，47,000人受灾。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风势逐渐减弱，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星期四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天色好转，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3%，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993点，跌420点，总成交金额556.4亿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98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72点，跌3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9.2，跌13.4；盈富基金19.49，跌4.1；阿里巴巴89.95，跌3元；恒生中国企业65.94，跌1.66；建设银行4.28，跌1.1；美团128.4，跌4.1；比亚迪股份264.4，升8；友邦保险79.35，跌1.15；京东集团143.9，跌6.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8，日元138.56，瑞士法郎0.859，加元1.319，人民币7.171，英镑对美元1.31，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83，新西兰元对美元0.635。日经平均指数报32,429点，升37点。港金报18,28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0.52美元，卖出1,961.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国剧八三零，风吹半夏。 我今次嚟咧，系帮公司了解一啲情况，就系关于出国入嗰批废钢嘅事，有冇啲乜嘢不当嘅地方？ 乜嘢叫不当嘅地方啊？ 你同赵总之间有冇乜嘢利益上嘅来往？ 国剧八三零，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好咗、啊。 嘿，系唔系真噶？ 嗯，仲冇晒烟味添。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我都叫翻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可以领取一星期戒烟药物。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天，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驾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翻屋企又睇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系年纪大或者年纪细嘅，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紧要系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片段人间，情人下集。 嗰日我带唐小姐行庙街，仲谂住请佢食饭，后嚟咧就去到善如坊，准备介绍老板俾佢识，同埋顺便睇下佢有啲咩买咯。 老板，我带咗个朋友嚟啊！ 呢个时候。老板在入面嗌了出来、 好啊，就出来啊。 把声咁熟嘅，我认得是子聪把声。我哋冇见起码超过五十年，不过佢把声我系唔会忘记，因为佢曾经同我讲过好多情深嘅说话，每一句。我都记得， 仙宇啊，我学满师啦，我识得帮人做长衫啦。师傅话我可以一路学一路做，佢话咧要我俾心机咧，两餐一定冇问题。过多两年咧，我储够钱。成家立室啦， 咁就好啦、啊，子聪啊，咁、你要真系俾心机做啊、我相信你一定会有出人头地嘅一日噶。 善如啊，你睇下，师傅送咗呢一匹布俾我啊，我见我颜色同啲花纹都几靓，又、系你中意嘅款，我想试下咧，做一件旗袍俾你好唔好啊？ 啲布好靓啊， 系、啊， 好中意啊， 你中意就好啦。你过嚟啊！我帮你度身，好快可以做好俾你噶啦、 啊。要度身？ 系啊。 咁唔使啦。我唔中意着旗袍噶，我一定会着得唔好睇噶。 点解、啊？ 你唔使帮我做啦，我有事我都系走先啦，拜拜。唔知点解，自从细个喺姑婆屋企，差啲被嗰个衰人远房亲戚侵犯之后，我就好怕行人行近我。我同时又觉得。自己好似好污糟咁，我爱子聪，不过我从来唔敢同佢有亲密嘅关系，我开始怀疑自己系咪有病。 以前曾经试过偷偷攞咗善如一件旧嘅花布衫，拆开嚟，跟住照画纸样，再用咗两个礼拜为佢做咗一件旗袍。我想揾啲特别嘅花柳，但揾唔到啱心水。直到有一日，我终于亲手钉埋啲花柳，成件旗袍做好。我相信佢着得一定好好睇。可惜呢个时候，佢已经不辞而别。 虽然而家只系七月，不过夜晚坐喺天台都系有啲凉意。我而家先知道，原来个天台行过少少，就可以望到紫聪间铺头，见到善如芳三个字。我知道佢依然好挂住我。到咗十点钟，紫聪嗰间铺就会熄晒灯。见到佢慢慢咁样行出铺头，好用力咁拉埋个铁闸，然后转身离去。紫聪，你知唔知有一个人每日都会守候住你，望住熟悉嘅身影，开铺同散铺。 我终于又见翻阿善如咯，唉，五十年，我哋冇见超过五十年。不过佢嘅一颦一笑，我系永远唔会忘记嘅。但我唔敢同佢相认，因为今日嘅我冇可能再同佢喺翻埋一齐。 无惊无险又到九点，唉，收工落闸坊食热狗。 唔好意思，我有事找你。 你是边位啊？ 是我唐小姐。 唐小姐是啊，咁夜嘅，有啲咩可以帮到你啊？ 我想买间铺头投资。 买铺头投资啊？好啊好啊好啊，果然有啲见识啊！入嚟坐入嚟坐啊！ 唔该，我想买对面间铺。 哦，唐小姐果然有眼光啊，又有胆识，好嘢啊！嗱，趁而家个市咧立立地，投资就最啱噶啦，升值潜力大把空间啊！嗱，等个市再好啲咧，即刻放翻出去，随时啊赚翻几个开，嗱，到时啊再投资，咁啊再赚过啦。 我只系谂住想帮朋友啫，冇咩其他特别嘅原因。记住，我只系中意善如芳嘅铺位。其他的我没兴趣。 哦，明白明白，唐小姐，我即刻帮你查个业权，之后再找业主谈。放心，我一定帮你搞定他的。 唔该晒。 是呢，唐小姐，其实为什么你咁喜欢那个铺位的？因为那个铺位呢，其实得三百零尺左右的，这么小间，不是很多行业啱做的。 我没想着收回来用，我会继续这样等善如芳一直做下去。 哦，咁租金方面呢，你有冇諗住加租啊？因为呢，我知佢啲生意人麻麻地，咁如果你加佢租嘅，我就驚。 我就係唔想佢挨贵租。我真係冇睇错你。你果然有情有义。记住盡快帮我搞掂佢。千祈唔好话俾老板知。 收到收到，咁我盡快联络业主啊。老板又是我啊，你在哪 里啊？入面洗紧菜啊，得啦，好快搞掂就嚟啊！ 你慢慢啦，我睇下你啲嘢先啊。 点啊？又嚟搵咩买啊？吓， 我冇，我行过入嚟睇下你啫。系咧，呢排啲生意好唔好啊？ 我卖埋啲无谓嘢，有几多生意啊？成日食白果你都唔知啊！ 老板啊！如果呢业主突然之间话要加你租，咁你点算啊？你有冇啲咩谂法啊？ 我都几廿岁啦， 冇啊，咩谂法都冇啊。咁如果真系佢加到我加唔起，咪唔做咯，咪点啫？啊， 放心啦，我一定唔会俾业主加你租噶。 诶，后生仔啊，多谢你啊，咁好人啊。 记住啊，老板，嗱，无论有啲咩事需要帮忙嘅，随时出声，我帮到嘅一定帮嘅。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等等下，睇下先。喂，我有样嘢咧。你帮我睇下卖唔卖到啊？ 哦，好啊！ 记住啊，价钱唔紧要噶，最紧要咧就揾到好人家，中意佢，珍惜佢吓。你等等先啦，啊，唔系呢度，我又攞俾你吓。你等等等等，诶，得啦，终于揾到，嚟啦嚟啦嚟啦嚟啦嚟啦，哎呀， 咩嚟噶？包到咁靓嘅？ 呢个好嘢嚟噶，我亲手做，唉，冇人欣赏啊，打开俾你睇下啦。 哇，是件旗袍嚟噶，好靓喎， 真系好靓。 小姐，你喜唔喜欢啊？ 喜欢，我要几多钱啊？我都想要。 难得你欣赏，唔好啦，唔好啦，唔使钱，送俾你，送俾你， 唔得，唔可以唔收钱。 旧嘢嚟，唔值钱嘅，何况啊，我觉得你一定着得好睇，一定系应该送俾你。 穿上这件旗袍，仿佛回到50年前。如果我当日肯接受他帮我度身订做旗袍，如果我当日肯接受他求婚，我相信一切都会不同，一切都会改变。老板啊，件旗袍多少钱啊？我帮你买。 小姐啊，这件旗袍呢，是我很久以前专门做给一个朋友，打算送给他的。可惜啊，因为一些误会，我们再没有机会见面。 或者其实你朋友都有苦衷，所以他才不辞而别。他在外边一个人孤零零，所有开心和不开心没得跟人说，受了委屈都只能够一个人承受。 你话俾佢听啦，我相信总有一个人愿意同佢分享嘅。只不过佢收埋晒，唔话俾人听，人哋点帮佢啊？天涯海角，寻寻觅觅，每晚一个人对住个天花板，谂起嗰个自己曾经深爱嘅人，唔知仲会唔会同第二个人一齐，嗰种痛苦。唉，我都记得好清楚。 唔好意思，我唔系好明白你讲啲乜嘢。不过咁啊，件旗袍啊，我买嚟送俾唐小姐啊。呢个2000蚊够唔够啊，老板？ 我煲落汤，我睇下货先。你哋坐住先，坐住先。 我突然间有啲头痛，我走先。 咁你有冇药啊？我转头买出嚟俾你啊。 唔知点解，我呢一轮个头成日都痛，你上次俾我嗰啲止痛药仲有冇啊？可唔可以帮我买多啲啊？ 唐小姐啊，其实我之前咧一早都讲咗俾你知噶啦，你间屋咧以前就有人喺呢度叮当咗，咁我听我做风水个朋友讲咧，你搬入嚟之前咧你要拜四角噶，但系你又话要赶住入嚟住，其实有啲嘢你真系唔好唔信啊，真系要做足噶。 多谢关心。我唔信呢啲嘢。 唔系咧，我觉得你咧呢排啲面色真系差咗啊！你又成日都话头痛，不如我叫我 friend 阿天帮你睇下，帮你摆个阵挡下都好啊！ 我记得你讲过，你喺老板嘅铺头嗰度买过一块铜镜，唔知仲有冇咧？你陪我去睇下好唔好啊？ 好啊。老板，我同唐小姐嚟咗啊！你今次喺入边洗菜定煮饭啊？喂，你唔使理我哋噶啦，我哋自己拣得噶啦。 好啊，好啊，好啊！ 呢个真系好多嘢睇啊！ 唐小姐，我揾到啦，你过嚟睇下。嗱，呢块咧同我嗰块铜镜一模一样噶。 系，好靓啊，我中意啊！ 睇下佢后边系咩图案先。 是两只雀仔。 哦，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呢？ 唐小姐啊，什么意思都好啦，一定是些好东西，吉祥东西来的。放心啦，你这么好人，一定会保佑你身体健康，容光焕发的。 真是。 不信你照一下，你看看是不是今天的面色都很好啊？ 是啊，今天我的妆都化得挺好啊。 我都觉得是。如果你穿埋那件旗袍，就一定明艳照人。 老板， 咦？点解镜入面见唔到老板嘅？ 嘘，冇事。老板， 啊， 今晚得唔得闲上嚟我天台坐下，倾下偈？ 好，我八点钟上嚟。我入去搞埋啲嘢先。 咁块镜， 块镜送俾阿唐小姐啦。块镜后面嘅图案系鸾凤和鸣，本来以前嚟啲嫁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结不成婚，块镜就抌了，没有用了。 真是可惜。 唉，其实真是不可惜了。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小姐 来了，过来坐。 好。啊，原来你的天台可以看到我铺头的。 是，所以我每晚都望着你开铺和收铺。 善宇，其实我每日每刻我都是望着你的窗口。我相信总有一日我会见到你，你又会见到我。 子聪，对不住，是我错过了你，累你受委屈。 唉，等了你这么多年，今天见回你，值得，我觉得是值得的。 看看，件旗袍很漂亮，很合身，多谢你。 够了，已经够了。 旧嘢有时还有价值，以前的人说旧情难再，我不信。 我信，善宇，见翻你，终于了了我的心愿。啊，行雷落雨了，我要走了。 子聪，可不可以同我一起走？子聪。 老板，啊，奇怪了，老板今天没开门的，难道病了？哎，老板，我要开门了，老板。 找哪位啊？ 你是？ 我是业主啊，你是不是找我啊？ 你是业主？ 是啊。 咦，你这么像那位在这里开铺卖旧东西的老板的？ 啊，不是吧，我是有个孖生弟弟跟我好像样，不过呢，四十几年前他自杀走了。 啊，自杀？ 是啊，对面六楼咯。哎呀，都是因为个情字。 不是啊，我这两个月我经常来他铺头买东西的。 你不要吓我啊，你看看里面呢荒废了十几年了。喂，是咯，是不是有人想买个铺啊？啱嘅平啲卖俾佢咯。 哦，咁啊，我问一问佢先啊。 善宇，我等了你大半生，总算没白费时间，能够再见回你真的很开心。到底是不是真的梦都不重要。 为什么要对你掉眼泪？ 我走了，善宇，再见。 难道不明白为了爱，只有那有情人眼泪最珍贵，一颗颗眼泪都是爱。 什么要对你掉眼泪？你难道不明白，为了爱，要不是有情掉下来，好春什么要对